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8°，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安静的紧张，神圣的登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各怀心思的一众普通人凝神屏息，准备开始以演员的身份享受演出即将开始的兴奋。是什么将形形色色的大众从日常生活中的惯性抽离出来，痴迷于一场聚光灯下的角色扮演仪式？在舞台这个幻想的游戏场上，他们最渴望变成谁？受美国短篇小说家卡佛的同名作品启发，2018年新青年剧团新作《大众力学》让非演员身份的普通大众登上舞台，他们截然不同的气质和生活经历将给剧场中的角色台词、现实和自我的边界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带来的是一部话剧作品，应该说是很多的朋友们在乌镇戏剧节之后非常期待的一部话剧作品，它的名字叫《大众力学》。这么着，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导演李建军。李导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我是那个大众力学的导演李建军。 嗯，欢迎您李导。待会儿会关于这部剧、关于这部剧的演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会跟您一起沟通和交流。 好的。 那么另外还有两位，一位呢是演员闪万成，闪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嗯，我是大众力学的普通演员。 是，欢迎您。另外还有一位演员张舒，张老师您好。 嗯，大家好，我叫张舒。 要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闪老师呢在介绍自我的时候呢，用了这么一个词，我是咱们大众力学当中的一位普通演员。其实呢，我可以严格的意义上告诉大家，两位哈，尤其是我们的张舒老师，在参与大众力学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戏剧表演。 是的， 按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您就是一位素人。 是的， 对吧？现在我觉得可以踏踏实实的跟大家来介绍，闪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您二位就是一位，就是合格的一位演员。说到这个大众力学，真的哈，就是在10月份刚刚结束的第6届乌镇戏剧节最受关注的中国戏剧单元当中呢，是备受关注。除了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呢，还有就是咱们李建军导演的这部《大众力学》。我觉得呢，在开场介绍他之前，先要引用一段话啊。这段话呢，出自于谁呢？ 就是我们演艺群会节目的老朋友哈，几位我估计现在应该是熟了，来自于北京晚报的记者润姐 啊、哦，王润 啊、嗯，他的当时在看完了咱们这部剧之后的一篇自己的感受发到了朋友圈，幸好我有他的朋友圈，我就截了个屏。他当时是这样写到的、 哦、 大众力学散场后，湿乎乎的我跑到了后台，挨着个儿请演员们签名留影，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在我心中他们都是特别耀眼的明星，你看他们一个个多美，尤其站在舞台上那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让我心动不已。我看演出时还特地带了个望远镜，因为我要仔仔细细地看清他们每一个人的脸。第一张啊，接下来就是介绍他发的九张图。第一张是个聋哑女孩，她最后一段无声的表演太震撼了。而最后一张，这个8岁的男孩是同乡本地的小学生，他一个人站在雨里表演《麦克白》的时候，我真的哭崩溃了。这些演员明天就要离开乌镇，回到他们各自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不知道大众力学是否还会再演，而且即使再演他们也未必都会参演了，但我会记住他们，记住这个有力量的夜晚。今天晚饭时，黛玉同学问我，中国现在的导演当中谁是能够让你心跳的，我当时没有作答，现在我想说当然是李建军，同时要赞一下他的团队，庄家云、胡彦军、陈霞吉、刘唐、杨明晨、萧敬、牛顿、洪天仪、黄冰、罗楚慧、杨成、徐博、苏子航、高静、王清扬，你们真棒，新青年剧团你们真棒。此处是不是咱们也给自己鼓鼓掌、嗯嗯、 谢谢谢谢。对， 这部剧可以说是在圈里边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哈。 嗯， 那这么着，其实呢还是老生常谈，我们先问问李导，第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做大众力学呢？ 其实就是我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2013年开始的时候对素人，就是什么是表演，什么是演员，什么不是演员，然后到底什么表演，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兴趣。还有一个就是对素人本身的他们的故事、 嗯、 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故事里他们的经历包含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么多的问题，还有现实和历史的这些问题，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兴�趣。 嗯哼， 所以说第一个戏是2013年就用素人了，所以这个戏应该是那个思路的一种延续， 嗯，一个升级版。 对，就是实际上在创作的时候，在做那个戏，我觉得这个路还没有走完，就是哎，再去做，然后这个想法就是放下了。 嗯嗯。 后来中间又做了其他的戏，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又把这个想法捡回来，再继续去工作，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戏、哦、 嗯，所以这次是找了17个素人。 对，17个素人，有就是那个 他们究竟有多素？ 你说啥？ 我估计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都有相同的一个疑问，他们究竟有多素？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咱们看似普通的一些朋友哈， 嗯， 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一些些的这方面的训练， 是 有这方面的爱好， 是 你让他唱一段跳一段演一段，人家张嘴就来，人家伸手就来， 是 啊。 其实这个素人定义在这个戏里它还是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以演员为职业的这样一个素人 一个标准。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那个我旁边的这两位演员张舒老师，他是从来没有登台的。 是。 那闪老师呢，他小时候他其实就是有表演经验的，他是闪老师原来是那个少年广播银河广播合唱团的。 嗯。 他这个跟表演的这个关系若即若离，其实跟他是一直有人生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 是，嗯、 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素人和表演梦，其实是一个生活和日常生活和梦想的这样一个距离。实际上这个素人是一个比喻。 嗯 啊，素人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你成为演员到舞台上去表演，实现了你的一个梦想，其实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边。 嗯，对。说到这个表演梦，接下来我们先采访一下两位演员哈，沈老师呢刚才也提到您是曾经是在少年银河合唱团哈 作为其中的一员。大家一听这个沈老师的声音就已经知道那肯定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打小就喜欢唱歌是吧？ 对 啊， 不是银河艺术团，是中央人民少年广播合唱团。 哦哦哦，不好意思， 少年广播合唱团。 嗯嗯嗯，是，那也有很多年的一些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合唱的表演和现在的表演啊，我觉得还不能画等号，是不是沈老师？对吧？ 这个差的挺远的。 哦， 那时候唱合唱嘛，对吧？你就是跟大家一起唱就完了。这次是个真的是个挑战，你要一个人承担一段时间是吧， 一个角色，一个完整的 角色，所以这个是差别挺大的，就是说把我说成素人我是特别服气的。 哎，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演员梦的呢？ 这个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 哦， 我有一个男低音声部的合唱组合。 嗯， 这组合人当中有一个是话剧演员。 哦， 他就经常跟我聊天，老在给我朗诵，而且老是杵得我来一段吧， 因为您声音的底子这么好，又之前有这种表演经验，是吧？ 我开始是真的一点都不太喜欢，也不懂。 哦哦，就没走这根弦儿。 对，然后有一年多前吧， 嗯， 就没事在一起唱歌，有时候也说几句， 嗯。 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组合当中的另外一个人跟我提出说，有一个叫大众力学的在招演员，你是不是去给试一试？ 嗯。 我当时我就想试试， 试试就试试 啊！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的话，那个可能也有一些反复吧， 啊！ 不过后来还是导演还是决定让我参加，我觉得我特幸运。 反复在哪儿？犹豫在哪儿？为什么当时导演没有立马拍定就选您了呢，李导？ 其实这个整个选演员的过程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 漫长的 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标准，比如说演员之间的一个故事， 嗯， 我们要寻找他和表演的一种关系。 哦， 嗯，还有就是在这十七个演员里，他们都有那个他受到不同的表演的范式的一种影响。你比如说有的人表演他就是这个东北的那个喜剧的表演风格，开心麻花的表演风格， 有点二人转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人他就是那个表演就是抖音式的表演，那这个这个你不能在一个演出里去重复它。所以说我们在不断的去对比他和表演的一种故事，还有他本人的那种特质。 嗯哼，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作曲一样的，你要去搭配这些人男女的比例啊，他的声音啊，他的音色呀，他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故事。对，因为什么最后想还是请沈老师来，因为他的这段经历，这段历史，他和这个表演的这种若即若离的这种关系，其实是这个故事很独特的。 对对对 对，所以说哎，请他来，所以说实际上是有一个决定和考虑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第一次那个沈老师来我们工作坊，我们见了面以后，我们考虑了挺长时间的。我说请他来，对，这样他才来到我们的这个作品里。 对，其实呢，就像李导说到的哈，其实他们整个选演员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为了选演员，所以呢，李导呢做了好几期的表演工作坊，同时呢也是招募了一些爱好表演、有这方面天赋的一些素人朋友哈，来到我们的表演工作坊进一步的交流学习，同时也看看他们各自的能量。那么张舒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听说您是第一波的学员是吗？ 嗯，是的。 哦， 我是七月份看这一个很偶然的，从一个公众号里面，就是他转发新青年这样一个招募。 嗯， 当时主要是其中他就说要找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好奇。 对呀，我就没有啊。对，这谁怕谁呀？ 不是，这个找的就是我呀。 对呀。啊， 然后我当时我就特别想，因为好奇，然后可能是因为有时间嘛，孩子大了。当时我就想，特别一冲动，我就想报名。然后刚好我们家孩子跟老公他们俩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我就说，哎，我说这有一个招募演员的，我说让我去看看。 你老公说什么呀？冲动是魔鬼，开玩笑， 好做饭。 他就说，差不多。他说不用天真吧，你就是从来没有表演过的人。 还夸您 天真呢？对对对，说不用去掺和。然后我们家孩子直接就说那个你都不想，你多大年龄了，还去想演话剧？他们俩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就是说 肯定就是不行， 对， 你报了也是瞎报。 对，张舒老师，对不起打断您，他其实他爱人和他孩子的反应，这是所有普通人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但是其实就看有没有这份信念和表演的梦想，但是张舒老师肯定有，是吧？ 然后当时他们这么一说，我就歇了呀，是吧？ 我以为您是来气了呢，你怎么能歇呢？ 但是过之后那几天，有时候上班路上，我就想到这件事，因为当时就是已经把一些报名的信息都填了嘛，然后就说我不跟不告诉他们俩吧，我就把这个报名表给 就 发过去，对，就邮箱就发过去，所以赶在最后一天发过去，然后结果就没想到就那么多人就挑中了，挑中了那我就去。 但也不是说第一开始就确定您演这个角色，只是邀请您来 参 加表演工作坊。 对，参加第一期工作坊， 对， 然后有好多人，三四十人吧，大家就那两天那个周末嘛，大家就在一起。就一些活动，其实我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一个小时之内让大家背两段台词，然后就说上去表演吧。我当时我不知道 抽的是哪段啊， 还记得我就是简爱吧，还是、 哦、简爱那个， 对，还是海鸥，我就站在那儿抬着望着一个角落就开始说，然后导演就停 直接停了，导演怎么这样呀、啊、 我们不是让你们背、 哦、 是你要有表演的意识、 哦、有表演， 你要看那个，就是我完全不懂、 嗯、 完全不懂，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呀。 其实那个当时那个招募的时候准备两段、哦、一段就是你自选的、 嗯、 张舒老师在家里自己准备好的，那是一段 简爱、 啊、 简 爱。 对， 对， 对， 其实那个当时张舒老师读出来，因为我们这个要求是必须表演独白，以独白为那个你的表演的材料， 对， 所以他那个表演那个简爱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气质，就是特别的朴素，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真挚。 对对， 我们就猜想，就是因为有那个简历嘛，张舒老师的这个职业，这个英文的这个编辑，他这个年代可能这个简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所以他对那个有一个特殊的一种情感，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打动人的。所以说，哎，这个其实留下一个很挺深刻的一个印象。对、 对，所以说一来而去，慢慢的就觉得张舒老师有这个发展的前景，是吧？但是当张老师听到说最后确认您可以参与大众力学的表演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是吗？不敢相信吧？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把那个是舞台总监高静他跟我说的、 哦、 把我叫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一期工作坊结束了、 哦、 然后记得是在菊影，他就把我叫出来就说、 嗯、 哎，说时间上可不可以，就是大约在什么时候嘛，说你就正式加入，我就抱着他两个胳膊，我说高静是真的吗？我说我真的留下来吗？真的完全不敢相信，我就哎呀，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懂表演，因为我的生活包括我的朋友圈完全没有人从事这个演 艺 方面 的， 对对对。哦对 哦， 我真的完全不相信，然后我忍着这个消息，当时没有立马告诉我们家那两位，我是到家告诉他，然后我回家了之后，我们家孩子跟着我说你说是真的吗？你要去乌镇演出？ 就当时就是真是全家的爆炸性新闻了，是吧？ 对、哦、真的。然后我还忍着也没有告诉同事，因为这个是业余的生活嘛、 啊啊、 然后忍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啊、 天天上班。 哎呦，我觉得您这心理素质太厉害了。您真的，您要不做一些这个机要工作，真的是真枉费了，真是。 没有，这个喜悦只能跟好朋友跟家人、 啊、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工作坊的这些、大家、就是、 来分享。 对，因为大家都是在业余来参加这个。 对， 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就大家在一起，就这样一个团体，所以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也特别好。然后整个剧组啊，也比如慢慢带我们去做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培训。 对， 啊，我们完全不知道。然后包括去做一些训练，怎么去呼吸，然后你在舞台上要怎么有定力，就慢慢完全就像领着我们，我自我的感觉就是从一个窄门我挤进去了，然后很大的一片世界， 对， 很美妙的一个世界。 对， 所以特别感谢李导。 嗯，关键李导啊叫李大胆儿，你知道吗？啊， 李大胆儿。 对， 对，李大胆儿，真是十七个素人非职业演员然后攒在一起，就通过这么三个月的时间哈，应该都不到三个月吧，然后让他们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完整的演出。我觉得您当时就没有一些顾虑吗？或者说有一些担心吗？ 对，这个其实这个和这个戏的特殊性是有关系的。这个第一个就是特殊性，就是在于就是这些演员他本身的故事，就是说 很简单的讲，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演的是自己。 嗯， 他们的剧本就是他们自己，他不是去演别人，所以说这个对演员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他和那个职业演员，其实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观众，这个今天的表演，今天的戏剧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那个梦想的那个关系，他的那个让人可以去思考的，去追求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如果在舞台上这个演员他不是那么完美，他呈现了一种他的那个缺陷，或者是他那个脆弱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实际上是在这个方向和路线上的。所以说对于一个素人来讲，我们需要他，我们希望他是朴素的，他们是保持他的那个本真的状态的， 真实的一面， 对，真实的一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不用去担心我是不是能够完成一个很长时间演员训练以后的那个表演任务。 嗯， 因为他们演的就是他们自己，很简单。 对，上台以后也不用考虑说，哎呦，闪老师考虑，哎，我这个声音是这个位置对不对呀，哎，我声音是不是没有原来那么的浑厚美这个悦耳了，然后赵老师说，哎呦，那我这个是不是没有不够漂亮，我作为一个女演员，作为我的首秀，我得把我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其实都没有这些的顾虑。 对、啊，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演员，一个何老师，他其实在演出的时候因为过于紧张，第一次上台然后紧张忘词了，他下来以后就特别的内疚，我觉得哎呀，我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错误，对演出造成一种破坏。其实后来那个我告诉他，我说观众不是这么看的，然后观众真的告诉我说，他那个时候忘词的时候，观众在下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共情，因为观众会想，我也是这样子的，生活中其实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这为了这样一个表演，我相信这样一个仪式感的一种演出，我上台，我跟观众去表演，这个时候其实是很感人的。 嗯， 观众不会把你当一个，你是一个非常熟练的，经过10年训练的一个演员，高高在上的那样来看，观众其实是在看自己。 对， 观众跟你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 没错，其实说到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还非常多，这样的一部带有实验性质的话剧作品哈，大众力学。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请李导呢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在北京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对，我们其实就是大众力学是下周12月8号和9号在北京的中间剧场下午3点还有2场演出，欢迎那个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来中间剧场看我们的演出，12月8号、9号星期六。星期日。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演出的所有的演员啊，都是上一次乌镇戏剧节的原班人马，非常难得哈。好了，那我是高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大众力学。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知道吧？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

大众力学。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做强力推荐。那么接下来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现场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本剧的导演李建军。李导你好。 大家好，我是导演李建军。 欢迎您。另外呢两位演员，一位呢是闪万成。闪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闪万成。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叔。张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我叫张叔。 哎，为什么张叔老师一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呢？终于有机会，哇，我也是演员了，哇，还北京台来采访我，我现在也是可以接受采访的演员，我是不是这样想的？所以特别开心，打心眼里那么美滋滋的哈。 对，自从进了剧组就特别开心。 其实我觉得李导就是给了这七位演员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另外一个表演世界的美好，也圆了他们的梦想哈。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到时候有时间可以让沈老师给我们唱一首。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沈老师要求高吗？多吗？ 不过分， 不过分。好，可以。那我们先让那个李导先介绍介绍别的，您先做做准备啊，先想想唱哪段。李导，这样，我们的话剧叫《大众力学》。 对，没错。 能不能先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以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大众力学这个戏其实是讲那个普通人他自己和表演的一种关系。当然这个舞台梦我们这个戏其实有三个字概括叫舞台梦。这个梦其实是一个比喻。 是。 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在那个生活的日常生活中轨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想去做的，可是我们又做不到，我们不能实现的一个想法。我们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舞台梦，所以这个舞台梦其实是一个比喻吧。像张叔老师他第一次登台，他打动我们的其实就是他在他的那个生活中突然间就想我要这样的跃出我生活的轨道，我想去尝试一下，尝试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很美妙。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舞台梦。其实然后刚才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讲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生活中，哎呀我觉得这个还很怀念那个过程。大概是讲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拉扯的一个机制的。其实大众力学这个名字也是借用一个卡佛的一个小说，他小说本身的故事当然跟这个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大众力学嘛，我们其实这个里面就在讲表演与非表演，那么日常与梦想，戏剧和现实这样的这种拉扯的一种关系啊，那其实折射的关系是很多的啊。 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在各个的一些评论的媒体呀、平台呀，都在评价咱们的这部剧《大众力学》，真的是一致好评，确定不是来圈钱的。我可以理解每个普通人都有一个演员梦，真的，你们的梦想在这里一定能够实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发表了他们自己对于这部演出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在十七位演员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行业哈。那再来问问两位演员吧，在当时十月份在这个乌镇这个戏剧节的时候表演完之后，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问问张叔老师。 演出完，当然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特别享受。演出完就觉得哎呀要走了，觉得没有尽兴。 哎，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或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你说整个排练吗？ 排练包括到这个乌镇去演出的过程。 哎呦，那可能就是最后一场的时候那个大雨吧。当时在舞台上，因为我演是第三个出场的，然后我坐在后面看就是同伴们演的时候，我当时真是觉得那个雨下的完全感觉不到冷，觉得自己有种很神圣的感觉，就体会到就是那种戏剧人他们经常说的那个戏比天大。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下来之后交流那些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大家完全没有想到雨大呀天冷呀，没有，大家都很投入，就是都很享受。 都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个，所以后来听说回北京还能演两场，大家都很兴奋。 是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对对。 啊，我们再来问问闪老师吧，整个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留下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和伙伴们排戏的过程，表演的过程。 有。 嗯。 我觉得图乌镇结束以后，印象最深的感觉最深的就是这场雨。 嗯， 当时坐在台上的感觉吧，觉得非常神圣， 嗯， 也非常庄严。用刚才张叔在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时候就是说有点悲壮的气氛。 嗯， 然后那时候就琢磨这个事儿，观众嘛，下着每人都带着雨衣，穿着雨衣， 对， 没有一个离开场地的，我们是冒着雨在雨地里演出。我在想，就是有一句话，什么叫好戏呀？ 嗯， 好戏可能就是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东西，才能说是好的戏。 是，嗯， 所以我觉得当时大家看得那么入神，给了我们特大的鼓舞。我觉得可能这个大众力学真的是出好戏。 嗯，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大的收获。这一幕的话，真的是永远也忘不了。 嗯。对，在咱们所有的演员当中呢，有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的农民工朋友，有不甘寂寞的医院的护士，有不顾丈夫和孩子反对来参加排练的咱们的张老师啊，有辞去了专业舞蹈院团编导工作的自由职业艺术家，有深受老电影影响退休了依然热爱文艺工作的老职工，有能背诵大段莎士比亚名句台词的德州扑克牌手，还有用手语表演的聋哑女孩。每一个人表演完之后还都会和下一个上台的演员彼此问几个问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有的十七位演员当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位？ 你是说我吗？ 嗯。 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独特的，对我来说很难说谁重要谁不重要，而且这个戏的机制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 就是他们在舞台上的每个人的演出时间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演出的，所以让这个他们的表演显得特别的珍贵，所以你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那个故事。你比如说那个姜子，他其实是一个有那个语言障碍的一个女生，她是在那个星巴克工作。其实她开始的时候非常不理解，因为她有很多顾虑，比如说我跟那个正常的人我在一起排练的时候，我会不会很孤独？这个时候实际上在工作中造成了很多的那个困难。 嗯， 最后她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然后对我们慢慢的变得非常的信任，我们变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完全的敞开心扉，完全的信任。就这个本身这个过程，我就特别的享受。就其实每一个演员身上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他们每个演员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不一样。张硕老师第一次工作坊就来的，那最小的那个演员其实是在乌镇以后我们才找到的， 就同乡那个小男孩。 对对对，同乡那个小男孩，就是我们会建立不同的这种连接。每一个人其实在我脑子中。演完一个多月吧，这些故事还在一遍一遍的过。我有时候不愿意去进入那个故事，我觉得那个我想从那个情境里跳出来，对对对。然后想我继续怎么去创作，然后再次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精进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还其实还是在那个情绪里。刚才他们两位讲到那个，那个雨夜的那个演出，我觉得也是特别独特、特别特殊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太在乎。比如说一个导演的职责，他在那个剧场里会看你们演的好不好，有什么错，那个时候其实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我就觉得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些演员， 对， 他们经过了那个三个月的长途的跋涉，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共同达成的一致的那个认可这样一个共同价值的事情，我们不远千里，我们到这个舞台上，我们做这个，我们短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像做梦一样的，我们做这样短的一个表演的时候，他们非常忘情的一种投入，他们不在乎那个，就是那个雨可能在帮助我们大家，它其实给我们造成的一种困难，也给观众的造成一个困难，我们只有克服这样一个困难，我们就完成了那样一个表演，所以那个感觉特别好，所以那一刻，我的感觉就是，哎呀，他们真的太棒了，他们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也把我自己的那个精力投射到他们身上，我觉得我也挺不容易的。 是是。 所以第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流下眼泪。对对对， 而且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前预告了，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这一次北京的演出是基本算是我们十月底在乌镇戏剧节演出的原班人马，所有的人都到，只是现在还缺那么一个小角色，也当然不是这个小角色，每个人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是 就是我们在当地啊同乡选的那个8岁的男孩的角色，现在有空缺。对吧？ 对，我们有一个小演员、哦，对，现在正在找这个小演员。如果感兴趣的那个家长或者那个小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哦， 对，就是 怎么联系您啊？您的手机号是1350， 不是吧？可以在我们那个公号后台上发“新青年剧团”的公号。 哦， 可以在后台留言。 新青年剧团， 没错， 直接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是是是。 新青年剧团就这几个字是吗？ 对对对，新青年剧团，你可以在那个公众号的后台去留言，留言给后台，然后报名。 哦，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比如说您对于这个演员的要求？ 就是喜欢表演，然后一年级左右的这样一个小朋友，在北京的， 一定是男孩是吧？ 不一定吧，不一定是男孩。 男孩女孩都可以。 对对对对， 一年级左右。 对 对, 对， 喜爱表演。 是是是。 哦，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其实真的不需要有过多的表演的痕迹。刚才导演还跟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他跟我们走两遍连排就没问题了。 对，像那个乌镇的小朋友，就是来了两次，才就是在那个演出之前来两次，第三次就上台了。 是，而且真的意想不到，就是很多的专业的人士对于这个小男孩的表演，都持非常肯定的态度，特别的棒。 对，因为他够素、够朴素、够自然。 这样，我们再问问两位演员啊，闪老师和张老师，当您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另外十几位。所谓的素人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张老师。 因为我吧是完全不懂，之前完全没有参与过表演，所以以我的标准来说，我就觉得能够打动人，然后可能就是我的这个其余的十几位伙伴，然后我们在一起排练呀，他们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是像导演说的，有的是东北的，有的是就是广东的， 是， 对吧？有的是就是各个地方，然后他本身年龄呀什么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职业呀表演，然后。但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啊、哦，谁谁谁，比如说后来最后来的那个崔伟，哦，第一次我们就觉得他演得好自然，然后那个德池，他是一个广东人，他本身他就是那个广普 普通话，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那个好笑，然后还有那个李卓，我们叫他卓队，他是东北的，就他就自带那种喜庆， 东北喜感， 对对对对，那种喜感，就他就 他一来就感觉春节联欢晚会要开始了，是吧？ 对，然后还有你像还有一个那个雪莉姐，她就是那种大姐的那种范儿嘛，就是哎唱歌的声音啊，就反正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觉得能够看到他们的 闪光点， 对对对对对，都有值得自己去学习的， 对 啊、因为我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也，他们可能也觉得，哎，我也没有经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身上有好多可取的地方，值得我去学习。 对，要不然李导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呢？对吧？都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亮点。 其实我特别怕他们有经验，就、 哦、 是排练变成有经验的 那就完了， 就完蛋了。 哦、 对，就是他们身上那个最最朴素和本真的那个。本质的那个特质是最重要的， 是是， 当时想去那个海鸥那个话剧，我其中有一段选了海鸥当中一段独白嘛，然后就跟导演说，我说要不要去看一看之前他们演的那些那个 片段， 对片段，然后导演说不要看，不要看， 千万不要看。 说我们不是要，他说要是演的好，那可能去找专业演员，可能就看你们这十几位，你们身上带着你们自己的阅历，带着你们的理解，去你去看这段独白，然后你去展现的。说你不用去看他们怎样的去表演， 对 啊、就 反而会看了以后给您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对吧？来问问闪老师哈，闪老师，您觉得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讲，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最大的难点，我觉得就是我对话剧的理解特别肤浅， 嗯， 不知道什么是表演，说实在真的不懂什么叫表演， 嗯， 所以当看到我们这十七人的时候吧，我第一个感觉就特别的迷茫， 嗯， 因为我们确实参差不齐，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 甚至刚才导演说了，还有这个语言障碍的人， 对，嗯， 还有带口音的人， 嗯。对、啊、广谱嘛、 哦、那么 你传统话剧当中都 是特别讲究的那 种字正腔圆、 哎 嗯、 这样的话怎么往一起捏合呢、 嗯、 但有一个共同点我后来慢慢理解了，就是我发现这些人嘛， 嗯， 对这个戏剧的都充满了一种热爱 热情，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是特别朴实， 嗯嗯，对， 特别那个叫什么，就叫尊重这个戏， 尊重艺术， 尊重艺术啊， 嗯， 所以每个人的话已经不能说在艺术上如何如何，就是这种精神这种释放嘛，特别感动人。 嗯， 刚才张叔提那个雪莉，一千多公里以外， 嗯， 赶到北京来排练， 嗯， 然后我们八号九号的演出，他仍然要从长春赶过来， 嗯。不容易， 对，这种精神说实在的对我也是个感染。 对，就像闪老师说的似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演员都对艺术有一种怎么讲，崇敬之心，敬畏之心哈。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个表演上都是有一种仪式感的。 嗯， 那么再问问李导吧，这一次在北京的、嗯、不能算是复排吧， 嗯， 会有一些调整吗？ 想做一些调整 哦， 因为 哪些方面 实际上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 可能会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现在还没有做出具体的方案、 嗯、 但是它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说这些原则它是其实相对于一个职业表演的，职业表演呢我表演的越来越熟练是越好的， 对， 不断去重复，那对于我们这个演出的这个任务，我们希望让演员在剧场里他有一种新鲜感、 嗯、 一种陌生的一种感觉、 嗯、 一种紧张感，或者是一种哎哎，你很新鲜啊，然后这样的话会调动你的一种本真的一种表演状态、 嗯、 所以呢我想可能会在编排上，在节奏上，在段落上重新去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组合、 哦、 还有一些是一些设置是专为乌镇那个场地露天场地设置的、 嗯、 比如说我们拍摄了那个乌镇的那个场地的搭建的过程，然后做那个快镜、 嗯、 那个、在演出的最开始，这样的话你放到北京以后其实它失效了，观众其实是不理解的，所以说在一些技术环节上，在一些结构编排上，我们会有做这种调整的尝试、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嗯、演员到时候可能参与起来也会有新鲜感啊， 对， 这种表演的效果就更加的精准了，就是您想要的东西就能出来了， 对，希望给演员一些彩蛋啊， 对 啊， 一 些惊喜，对对对， 期待。 哎呀，不是陷阱就行哈。那问问张老师啊，这个经过了乌镇的演出之后，回来以后肯定是要跟哎爱人和孩子去了吗？还是说、 那个、他们没去， 没去， 然后一个出国上学去了， 哦、 然后一个他出差那段时间。 哦，那回来以后肯定要把这个，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盛况啊，自己表演的一些感受啊，跟大家分享。嗯，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包括您有没有跟同事说？包括您身边的朋友亲戚知不知道？您觉得您的生活有改变吗？好，问题好像太多了，您就简单的说吧。 嗯，对，后来肯定会跟他们分享每天就是说到了乌镇之后的一些感受，比如说第一场演之前哎呀好紧张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演出完之后呀、啊、什么都会跟他们去交流，然后身边的好朋友，然后也慢慢包括家人，然后呢也都知道了，他们就完全就是说天哪你就去演戏了，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会被我吓着。 但是这就是实际情况， 对， 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是 让他们看到一个素人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演员的蜕变的过程。 对，然后我跟今天刚见面跟导演说，我说现在回来之后、嗯、我再回想，我觉得那好像是一场梦， 一场梦， 觉得不真实。 这就是您圆梦的过程。刚才闪老师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个梦哈，圆梦的过程。哎，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给您安排那作业，还能完成吗？给我们唱 一 小段。 哦，你看闪姐 啊， 能完成， 能一小段、行吧，我们就特别想听听您这么浑厚的声音，曾经的少年合唱团那么优秀的那么一个合唱团主力成员，能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样的作品呢？ 简单说，今天咱们是在广播电台， 对，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到了广播电台，就唱歌。 你看， 所以这么多歌曲，我还是想唱一个儿童时候的歌曲。 好， 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跟这次大众力学给我的这种深刻程度差不多。 是哪一首作品呢？ 我唱一首歌大家听吧。 好嘞， 底下观众也可以猜猜这个名字是什么。 行，那三二一，走你。 自从踏进学校的大门，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虽然离开了妈妈的怀抱，胡灵巾却抱在我们的双肩，这一点一滴的进步花费了老师多少的心愿。 好，谢谢谢谢沈老师啊，饱含深情的演唱，一听就是宝刀不老，这底子在这儿呢，是不是啊？ 那时候唱男高音，这时候变成了咚咚咚的了。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这有这底子哈，有这个文艺细胞是吧？哈，哎呀，李导，您下次也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行业，我们也是素人是吧？啊，对对 对， 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搞一个， 邀请您来 广播电台的故事，是吧？到时候呢，两位可以继续做嘉宾嘛，是吧？啊啊，对对对，这就是承蒙您的厚爱了哈。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在下个月初呢登陆北京舞台的这样的一部话剧作品《大众力学》，也是很多圈内人士呢鼎力推荐的一部良心作品哈。李导，最后呢再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剧。 大众力学将于12月8号和9号两天，就是周末，下一个周末，我们在北京的中间剧场下午3点还有两场演出，欢迎感兴趣的观众来现场看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嗯，是的。那么如果有家长朋友想要让自己的宝贝儿哈去报名的话，也可以。 我还缺一个小演员。 对，一年级左右哈， 对对对， 热爱表演。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新青年剧团。对，如果您想来参加演出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留言报名。 好的，送给这位小朋友好运气哈，希望咱们整个的这部剧北京首演成功，加油了各位朋友。 谢谢大家，剧场见。 剧场见，剧场见。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同时呢，也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像我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